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2集《稻草人计划》。余生海买了杯奶茶，走到一个正在写作业的小胖子身边。 大份原味， 加了珍珠，咱们2000万啊。 小胖子不动声色地从书包里拿出7份成绩单，每张都是满分。 不算这杯，还欠我7杯。 你一次喝得了这么多吗？ 你该不会想赖账吧？ 我们也提供预存，小朋友下次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喝。 我还真是谢谢你啊。 余生海无奈地掏出钱付款，店员拿出一张积分卡，在上面盖了7个印章。 谢谢惠顾，集满9杯可以加赠1杯哦。 余生海看着积分卡，表情复杂。随后，余生海带着小胖子来到一家小卖部门前。 进去吧，有机会我再来看你。 喝完了就进去。 少喝点，再这样下去啊，都快赶上你爸了。 别告诉我妈。 话音刚落，小胖子的妈妈就搬运着货物从巷子里走出来了。小胖子立刻把奶茶往余生海手里一塞，飞快地溜走了。小卖部内，小胖子正在写作业，余生海帮着小胖子的妈妈摘菜。 警队最近忙吗？ 余生海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。 前段时间被调回来了，一直没机会来看你们，昨天刚发工资，你们先拿着用。 哎，这怎么行？你自己还要用？ 给你就拿着。 你不用这样，你已经帮了我们家很多了。 我答应过他，要帮他照顾你们的。 我看新闻，你们破了一起大案。 对。 要是他看见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 最近生意怎么样？ 比之前好多了。留下吃个饭吧。 不了，我下次再来看你们。 余生海心情沉重，站起身直接离开。另一边，苏青竹招呼着阿喜在收拾行李。 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带的东西。 有你就够了。 我也不会一直陪着你。 是因为刚才那个叔叔吗？ 苏青竹不语，帮阿喜戴上墨镜和帽子。刚打开门，看到张新瑶提着夜宵走了过来。 阿喜，来吃宵夜了。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你要带他去哪儿？现在没法跟你解释，到时候我会跟他爸爸说的。 我是房东，你把阿喜带走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找谁说理去？说好了135你来，246归我，怎么轮到我你就毁约？ 总之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，危险是不会挑时间来敲门的。 什么危险？ 就在这时，陈默回来了。半小时后，陈默和苏青竹单独坐在车里。 你就这么把女儿丢给一个外人，不怕再出事？ 上次大辉的事也不能全怪他，阿喜在他身边总比在我身边要安全吧。没事的，你先开车，廖警官给我布置的任务我得跟你商量商量。 小卖部外，冯多将车停在余生海旁边，示意他上车。坐在车内的宋猜看向小卖部，小胖子和他妈妈手拉着手，有说有笑。余生海上了车。 吴亮，12岁，在华城小学念5年级，母亲开了一家小卖部。他的父亲吴明11年前因公殉职。 你想怎么样？ 想和你交个朋友。 我一个小警察似乎 不配做你的朋友。 你平时喝茶吗？越陈年的普洱越有价值，有些事不急于一时。你看那些海报，谁不知道你是警队未来的中流砥柱啊？ 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交朋友。 我知道你和他们一家关系很好，如果他们出事了，你一定很难受吧？ 你敢动他们试试？ 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我可是守法公民。不过发生点车祸、抢劫、意外什么的，也不奇怪啊。 你到底要怎么样？ 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吗？想要保护好身边的人，又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到头来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我有个稻草人计划，我给你提供一切资源，等到你足够强大的时候，再来守护我的庄稼地。 哼，是想让我成为你的保护伞吧？ 嘿嘿，大家各取所需嘛。放心，我让你做的事呢，都是警察的分内之事，非但不违法，还能让你加官进爵。不着急回答我，我有耐心等你做决定。 余生海的目光阴晴不定。苏清竹和陈默再次来到茶园，周围的采茶工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二人。 我之前找过他，这个人很谨慎，不肯承认自己碰过毒品。 那是他对你缺乏信任。等会儿见了面你不要说话，我以洛翔的身份跟他谈。 休息室里，沉默的茶水已经泡得没了颜色。 哎，你约的是几点啊？这茶都泡没味儿了，人还没到。 急什么？要让一个隐藏多年的大毒枭承认自己贩毒，没那么简单。 嗯，我明白了，他是在考验我们。 门开了，冯多走了进来。 抱歉，宋才先生临时有一个重要会议，今天不能与二位见面了。 我们可以在这里等。 其实 有话直说，别浪费时间。 其实我们不太愿意跟二位这样身份的人打交道。 我们的身份怎么了？ 你刚刑满释放，又和毒贩有牵连，出现在宋才先生身边势必会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请回吧。 陈默看了苏清竹一眼，冲进办公室，里面并没有宋猜的身影。憋了一肚子气的陈默回到华城，一脚踹开麻将馆的大门，把老三摁在了麻将桌上。陈默把纸笔拍在桌上， 把你知道的人都写出来。 病房的床头柜上放着廖永家买的花，廖太太已经睡着了。因为造成不良舆论被勒令停职反省的廖永嘉静静地守在旁边，一脸温柔。余生海站在门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轻轻敲了敲门。廖永嘉站起身，两个人来到走廊。 你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？ 你看起来好像憔悴了不少，都怪我太鲁莽，偏偏这个时候出事儿。接下来你要肩负起警队的重任了。 是我应该做的。 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最近去找过无名的家人，他们还好吗？ 你以前好像从没关心过他们。 知道你一直都没放下那件事。其实啊，人生很长，背负的东西太多，会让你接下来的路走得很艰难。我的建议是，你应该把他们都忘了。 无名的死，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 在他穿上警服的那一天，就已经有了牺牲的觉悟。当时枪在你手里，如果你不这么想， 就不会听我的。 如果我以后出了事，你会替我照顾好他的家人吗？ 嗯，当然，但是要在我的职责和能力范围之内。 关于暗夜计划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？ 这个暂时先放一放，我叫你过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交给你。下周一教育局要展开禁毒教育活动，会有大批的学生来警局参观，我把你推举为主讲人，这几天好好准备一下。 我知道了，没其他事的话我先回了。 啊，全都会过去的。 余生海没有说话，转过身之后一脸厌恶。宋猜独自坐在酒店包厢里，耐心等待着余生海的决定。他手里拿着一张黑白破旧的照片，战士们排成一排，年轻的帕拉和宋猜就站在中间的位置。一片狼藉的战场硝烟散去，尸横遍野。年轻的帕拉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着，正费力地把一具尸体拖入战壕。 27除以3，40除以5，还差一具。 帕拉四下寻找，看见一具半截埋在土里的尸体，用尽全力把尸体拽出来。谁知尸体竟然动了一下，死死地拽住帕拉的脚踝，吓得帕拉跌坐在地上。一轮新的袭击开始，帕拉为了躲避子弹，带着未死的战士滚入战壕。一枚火炮落在战壕前，烟雾散去，帕拉为奄奄一息的战士喂水，笑着瞅过他的狗牌。 宋猜还能行吗？啊，行，好，那跟我去救人。 宋猜看到帕拉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战场搬运尸体。 他们已经死了， 但他们是我的战友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也一定要把他们的遗体带回去。 我帮你。 墓地中人群肃立，士兵鸣枪，庄严地把棺材抬下车。转眼间空地上已经放着几个简陋的棺材，帕拉和宋猜站在人群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遗体开始下葬，帕拉却拿出一个小本子记录墓穴的编号，看得宋猜一头雾水。当天夜里，帕拉悄悄来到墓地，挥汗如雨地挖开一个墓坑。突然，宋猜出现在他身后。 你在干什么？ 帕拉吃了一惊，看到只有宋猜一个人，才松了口气。 你上战场之前，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活下来，打算做什么？ 我没想过自己能活着回来。 对，如果不是我，里面的人就是你，所以你更应该帮我。 帕拉打开棺材，用刀划开尸体的腹部，从里面取出了一包毒品。